过了熟悔，乍做痛悲。你这已告知，爱已没有余地。突然而来泪扑鼻，两眼已渐依稀，凝望冷酒泡无气。喝过了数杯，再没痛悲。我对我说声，你去后不会死。着酸味，怀恨我不甘地。你是谁？根本不记起。你是谁？根本未曾爱你。在这一刻，只管走吧，可不可？请把废话收起。你是谁？这天不可奢盼，又再一起。但这天只想等你，白费心机。你是谁？